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01分，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每一次旅行前，可能选目的地都是一件特别头疼的事情。去哪里似乎跟属于是一种连接的关系，我去到这里是因为似乎我属于这里。带上音乐去旅行，这是一档属于旅行、属于音乐的节目。 不焦距的比喻着你，因为距离太近，我用力抱着你，用力接住一切能做的只是真心，谁叫我们都是个体、yeah, hey, 因为我们是个体、yeah, hey, 就算在爱的风子里、yeah, hey, 能做的还是真心、yeah, hey, 看着最棒的你在这里， 就算在爱在风景里，能做的还是真心。 在2007年的时候呢，范晓萱推出了一张 EP 专辑吧。这张专辑当中呢，一共收录了4首歌曲。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带给大家非常惊人的举动。这张 EP 的名字叫做《突破》，而第一首歌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属于》，也是颠覆了之前大家对于范晓萱的那种情歌的印象呀，或者是小女生这样的一个印象。在《属于》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范晓萱她重新的一种 power。说到属于这样的一种关系，好像提到夜晚，大家总会觉得光亮是属于夜晚的。特别是从小，很多无论是男生女生啊，都会觉得在夜晚当中去观看萤火虫是一生当中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就去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夜晚有很多很多的萤火虫，而且它主打萤火虫。但是最近萤火虫即将消失。很多人去过曼谷，但是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叫做叶宫，你是否了解呢？从曼谷市区，此刻我们驾着车，大概开1.5小时，就会来到一个叫做叶宫的小城市。叶宫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离市区不远，但是呢，却好似完全隔离了市区的烦躁和喧嚣。这里呢，有每隔20分钟就会有火车穿过的菜市场，有漂浮在水上的安帕瓦市场，还有世界范围内非常罕见的每到夜晚就会自带节拍闪闪发光的萤火虫。想象一下，此刻是夜晚，我们看着萤火虫哼着歌，身旁有人或没人，应该都挺幸福挺浪漫的。哼着歌来自于宋冰洋。陪你哼着歌，跟着你的节奏，陪你哼着歌，跟着你的节奏，穿入你阳光，像天小路上，我在你的身旁，有一点紧张。你身上的味道，恍惚的时光，就像夜夜花园，淡淡来花香。空气突然安静了，说点什么呢？你总会轻轻哼起那首歌，外婆在屋。上的味道，恍惚的时光，就像夜夜花园，淡淡来花香。空气突然安静了，说点什么呢？你总会轻轻哼起那首歌，外婆在屋上。快不慢，就像这样旋律简单，我陪在你身边。外婆在屋上，微风好温柔，云朵不停留，越过了山丘。而你的笑容像一个小朋友，冰淇淋在手，你在哼着歌。跟着你的节奏，跟着你的节奏。 Hip-hop 曲风加上带有非常浓重的这样的一个电子节奏，整首歌非常的有节奏感。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在夜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起起起闪烁的萤火虫，仿佛跟随着这样的节奏，萤火虫也是在不断的发出一闪一闪的这样的一个光亮啊。但说到这些带着相同节奏同步闪烁的萤火虫，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大部分呢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据说就连是顶尖的萤火虫专家也解释不出他们群聚于一个目的地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往的叶公这个小城市。因为这些萤火虫，安帕瓦水上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日夜皆宜的热门旅游地。说到这里呢，必须要提到，其实早在20多年前，当时野心勃勃的安帕瓦政府呢，就决心将这里打造成是曼谷人的后花园。当时呢，政府也是聘请了船夫，每天去撑船售卖商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啊，这个安帕瓦水上市场就开始摆脱政府，几家专门做安帕瓦旅游的公司呢，也像雨后春笋般的竞争激烈，就这样水上市场的生意蒸蒸日上了。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其中要提到一个人叫做阿提罗德，他就是泰国安帕瓦水上市场萤火虫之旅的首创者。今年呢，阿提罗德已经82岁了，他说自己从小就和萤火虫一起长大，如今他自己已经老了，萤火虫呢却也渐渐地消失了。阿提罗德说，如果有一天萤火虫没有了，安帕瓦水上市场也就没有了。旅行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看到萤火虫感到非常兴奋的时候，我们是否了解过这美丽背后也有些许的无奈。 我知道，我都知道，终将要失去的美，像这海里微热撒遍了挣扎的浪涛，你知道，你都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渺小，瞬间我永恒历史印章茫然未知已约定好，天涯无穷走过匆匆，错从你相逢，只有在暗里信念扬起，蓦然也敞开了心，此刻无穷多少永久才能再次相拥，在无边无际的时空，紧抓住匆匆，再错从你相逢，只要在爱里信念扬起，蓦然也敞开了心，此刻无穷多少宇宙才能再次相拥， 说，小时候觉得自己生存的空间，包括整个环境，整个世界都好美，长大之后好像渐渐的发生了些许的变化，然后只是感叹着，却很少为这个环境做出些许的改变的努力。吴汶芳，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他作词作曲演唱的，叫做《无穷》。吴汶芳呢，也是因为受到身边环保意识的朋友的影响，自己开始随身携带环保碗筷去爱大自然，慢慢的参与到更多的环保的事业当中去。渐渐的，他发现自己每一天去影响到身边的一些人，然后发现自己身边的人在做着些许的改变，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帮助，于是也写下了这首《无穷》，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去热爱环保，让我们的环境从小开始一点一点的进行改变。听着这样的无穷，仿佛此刻我们来到了今天要去往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到了夜晚真的很美。夜晚来临的时候呢，居民被黑暗吞没，这个时候才是萤火虫的主场。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年已经非常大岁数的阿提罗德，他会驾驶着他的船驶向海藏深处。到了深处之后呢，关掉引擎，让小船静静地漂浮在夜色当中。这个时候我们都一起耐心地等上一会儿，然后就会看到几点暖黄色的小光有节奏地刷刷刷刷闪动起来，就像缠绕在圣诞树上的小灯一样。很多游客呢会一边感叹着哇好美，然后一边掏出相机试图去把眼前这样美好的一刻给拍下来，但这就像用傻瓜相机去拍星空一样，根本做不到。最后呢，尝试失败的游客只能默默地放下相机，然后睁大眼睛去尽可能多的把萤火虫的光亮收入眼中，让它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停留的时间久一点，再久一点。其实这个时候什么都不用做，你就抬头看着，感受着身边的一切，你让那种幸福，让那种安静，让那种甜蜜等等，就让它那时那刻的发生着吧。 一个人孤独，一个人无助，一个人的旅途，一个人的路看不清楚。呜，测不出自己的温度。呜，已经挥霍无度。剪刀石头布，是不是用一辈子赌？错了这么宽恕，呼，是不是只有冰冷相处？呼，无可救药的中毒。说什么在乎惩罚自己哭，也许路的前面没有了路，熟视无睹甘心付出，一个人的路只有自己结束，测不出自己的温度，呜，已经挥霍有冰冷相处，呜，无可救药的中毒。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楚生，也是之前的一首歌曲了，叫做《剪刀石头布》。这首歌呢，也是陈楚生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仿佛就是在看萤火虫一闪一闪的那个俏皮的状态。刚才我们说到，现在很多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习惯去用相机去记录，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只用自己的眼睛记录比什么都重要，因为那个路只有你自己才懂 The way I am。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在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之际，故宫博物院近期将继续扩大开放面积，新开放古代家具馆和石鼓馆。此外呢，备受公众关注的故宫文物医院也将在6月份实行预约开放。其中古代家具馆将首次采用仓储式展示，观众可以走进这些精美的家具文物，细细欣赏其珍贵的材质和精巧的设计。今年5月份对观众开放的新馆还有位于建亭的石鼓馆。故宫城墙在基本修缮完成之后将继续扩大开放。吉祥五台山中国画艺术展日前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馆开幕，展期10天。据介绍，这次展览策划历时1年有余，展览共收到了来自海内外的应征和特邀作品数千件，最终评选出了入选作品190件。入选作品完美诠释了山西的根祖文化、晋商文化、大院文化的特点，特别是弘扬了以太行山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红色文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第8届爆破节预言学生作品展正在举办，本届学生作品展览依然延续了交叉性、实验性、个人探索三个重要的主题。和往届不同的是，本次学生作品展览将更加注重作品的创造原理和规律，追求展览话题与时代与社会的联系。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点33分，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我们一起去一个叫做叶公的小城市，一起看萤火虫。那份美好，那份最简单的一闪一闪亮晶晶的画面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在有一些山当中，你或许曾经见过萤火虫，配着当时的月光，看着当时的萤火虫，那份记忆此刻似乎还能够想象得到。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回到那个时候的自己。 时候傲视万般都与我远去，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扔下的勇气拉开了我们的距离，沉寂的大地静静的夜晚默默地哭泣，谁能告诉我 1983年，当时苏芮演唱的《一样的月光》打动了太多太多的人，不用说，这首歌曲是一首金曲。后来很多歌手都有过自己的翻唱作品，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叮当最新的翻唱。很高，很嗨。一样的月光，当然在一样的月光之下看到的萤火虫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去往的叶公这个小城市呢，主要要提到的是阿提罗德，今年82岁的他。为什么要提到他呢？他是泰国的安帕瓦水上市场做萤火虫之旅的首创者，他今年已经82岁了。在阿提罗德的船上呢，每当有人伸手想要去抓萤火虫的时候，或者是用水去撒萤火虫，他都会立马的去制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看到一些美好的事情的时候，总会不自觉的想要去跟他接触，而这样的接触其实对于任何事情任何景物来说的话都是一种破坏。今年82岁的阿提罗德呢，真的是一个不太善言辞的老人，但是每次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他都会立马站出来简单有力的说以下两句话。第一句话，我喜欢萤火虫，我希望乘坐我船的游客也不要去骚扰萤火虫。第二句话，如果有一天萤火虫没有了，安帕瓦水上市场也就没有了，或许我也就没有了。你说他是一份坚守也好，你说他是一份儿时的信念也罢，这么多年，从小的时候他守护萤火虫，到今天他还在守护着。很多女孩说，小的时候和自己的爱人一起见萤火虫，会让她相信爱情真的可以长长久久吧。下面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新歌，来自于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新作的辛晓琪，歌名就叫做相信爱情。如果你是看到萤火虫会相信爱情的人，此刻你身边充满了萤火虫。 何须遮掩，坚强的心也有脆弱的另一面，残霞余晖萧瑟落叶更叫人心碎，第一次以泪眼相对，却不能再紧紧拥抱给彼此安慰，走不完幸福的旅途，归不去来时的路。频频回顾，从满怀希望到失望，反反复复，伤情之负倾巢而出，已不及回悟。我还能再失去什么？当生命中最心酸的痛都已尝过，从此夜深了，我心头再没有不关灯的理由。我也曾经伤透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以为伤痛会过去，以为自己无可代替，伤心之负倾巢而出，已不及回悟。我还能再失去什么？当生命中最心酸的痛都已尝过，从此夜深了，我心头再没有不关灯的理由。我也曾经伤透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 们曾经动了心，从此情不自禁坚定地相信爱情。比翼在风雪里展示着勇气，逆风而行。我们曾经动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地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代替，爱无可代替。 这首歌听完会忍不住的唏嘘一下吧，或许是因为这样的歌词，我们曾经伤透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也不是我们非要天真的去相信这样的一件事情，只是此时此刻真的我们面前又出现了非常漂亮的萤火虫，看到这样美好的画面的时候，你怎能不去相信爱情呢？刚才听到这样的一首新作呢，也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新歌，就叫做相信爱情。不妨把这样的淡淡的伤感的情绪我们延续下去。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最近也是打动了很多很多人啊，我们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 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 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的就够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我们》。有些情感想忘忘不了，想记录似乎也记录不下来。就比如说看到萤火虫，很多人呢总是希望可以通过相机，可以通过摄像机把那萤火虫的所有的美好记录下来，可以永远的留存下去。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反而成了夜空当中最奇幻的存在。萤火虫既耀眼又脆弱，让一切人造的美都无法与之匹敌。今天我们去的是叶公这座小城市，离曼谷大概是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齐在夜里闪闪发光的萤火虫，这样的现象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每一次有游客都会大呼神奇。但这个时候呢，82岁的阿提罗德就会像船夫一样非常简单的非常不屑的说，哎呀，这根本不值一提。因为在他的记忆当中，那个时候的萤火虫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不光他们日复一日的司空见惯，还因为如今栖息在这里的萤火虫比起他们记忆当中的规模只剩下三分之一不到了。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呢，泰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保护萤火虫的重要性，现在呢也是推出了萤火虫保护项目，生态旅游的概念呢也是得到了重视。目前呀，这个项目已经陆续的积累了三代的研究员，从研究萤火虫的起源，统计泰国萤火虫的数量和种类，到专注于萤火虫的繁殖研究以及增殖方案的探索，萤火虫生存的前路可以说正在慢慢的变得广阔起来。当然我们也希望这群夜空当中最亮的星能够永远的闪烁下去。收起刚才的那种种种的伤感，想跳舞，想放空，跟随着 Ariana Grande 的这首新歌尽情的释放。